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停下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鲩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事。 我饮咗少少。哇！正啊！ 有你有你有，你一只歌听到心痕痕，扭扭条腰即是真腾腾。随时拍揽肉吞上吞落俾人人，我有搏命扭几扭下几运，大家开心唔使担心，迟下杀到自冧，笑口人人人，今晚人人人人人。 嗱，關於即係我哋頭先未講完啦，係嘛？即係你話諗到即係我哋梗係要講多啲我哋啲核心價值啦，係嘛？嗰啲乜嘢你諗到嘅嘢，老共諗到啫。嗱，老共有一樣好簡單就係、 是、嗱，唔係我頭先我講法就係咁，我話如果你真係好似胡志偉嗰個 mentality， 就即係既然都俾人強姦㗎啦，即係好似當時胡偉雄咁講嘛，咁你 happy 下啦，不如咁樣嘛。佢大概意思係叫我哋咁啊。嗱，當然我冇屈佢嚇，呢個係我嘅詮釋嚟嘅啫。 可以 happy 嗰啲翻咗去 happy 嘅啦，但問題就係話，我哋既有嘅嘢，即係究竟可唔可以再去保得住咧？即係呢樣嘢啫嘛，問題係。 你唔好話你走去影響佢啦，即係你最強嘅時候。 嗱， 你最強嘅時候就係、是中國啱啱、即係經歷十年文革嘅浩劫、走向經濟改革開放，因為七八年嘅十八屆三中全會、，OK， 香港人嗰陣時候作為中西嘅接軌嘅一個地方、，OK， 咁你仲有啲優勢 ，OK， 我哋都嘗試曾經去影響中國。无论在经济层面上、政治方面， 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嘛，是不是 是真的影响了中国的那件事。如果不是邓小平都不会真的跟你说我复制几十个香港啦。 好了，我当是这样先啦。那你现在即是所谓那个即大湾区、你是不是有这样的 mission 和 vision 先？香港人啊、肯定没有啦，你叫我都没有啦。仲點影響佢啫？ 阿老共諗嘢咧就咁嘅， 佢就係睇住你影響唔到佢啊！佢諗嘢嘅方法，我就係覺得， 因為即係二千年頭嗰陣時，即係例如港珠澳大橋咁樣，二千年頭嗰陣時，胡應湘走出嚟講呢一樣嘢點？第一，陳方新 ban 咗；第二樣嘢，其實大陸都 ban 咗胡應湘啊。個原因係在於當時即係珠江口西岸咧都未發展噶嘛，無論政經方面都相對之弱噶嘛。咁如果你真真正正嗱臨起條港珠澳大橋而又成功嘅話，咁將香港嘅影響力影響到珠江西岸嘅話，咁對於當地嘅嗰班黨委嚟講，佢哋唔高興，咁所以係其中一個當年港珠澳大橋嘅死因嚟。即係你用呢一樣嘢，咪就係睇。到共產黨對於自己嗰個自主嘅重視程度去到邊度咯？ 但係佢真係而家你可以發覺到咧，純粹探討佢嗰個思路啫，就係佢真係對佢自己嘅制度有自信， 唔係真正嘅自信嚟㗎。即係嗰啲係，即係佢當佢咁樣講咁啊，呢啲係宣傳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佢真係正正係冇自信，而且佢擔心嗰樣嘢就係咧嗱，我記得以前好似阿張曉明佢講嘅，佢全球咧，你最反共嘅地方係邊度？唔係美國。 香港啊， 系香港啊，即系如果你讲嘢嗰种辛辣啊，即系如果你讲言论嗰种辛辣啊，即系或者你系令到你系挑动到大陆人啦嗰种咁样嘅即系性格嘅转变啊，令到佢哋转性啊，对中共啦有恨意啦，点解佢会搞呢一个即系法轮功啫？因为法轮功喺旺角嘅，即系呢个嗰阵时喺呢一个 行政区、 行政区嗰边系咁摆档啊嘛，喂。如果 有啲 effectiveness 嘅， 發扮裸幹啊， 呢個 到而家仲記得㗎。 嗱，呢個好重要，呢個指標就係、是，即係法輪功嗰個存在啦。即係尤其係同埋即係所謂嘅言論自由呢啲咁嘅嘢，其實法輪佢憎恨法輪功嘅程度咧，當然係仲緊要過你喺悼念六四啦，係咪？六四你都係一年悼念一次啊嘛，但係法輪功係日日都搞喎、 啊。同埋佢真係挑戰緊佢政權。你真係包圍中南海啊嘛，同埋嗰啲好多由上到下，即係唔係最上嗰啲啦，嚇、啊，即係中上層嘅官員，好多人都玩咗啊嘛，法輪功嘛。喂，咁佢唔單止係一個即係玩氣功嘅嘢嚟嘅喎，佢係直情有一套好完整嘅意識形態，你信就好，唔信就好啦。但係佢溝咗好多人翻嚟啊嘛。系咪？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啊老董就話佢邪邪地啊嘛，即係話佢邪教嚟。 好 Q 犀利嘅法輪功係周圍都派報紙啊嘛，大佬我上次去倫敦我見到佢派啊嘛， 大幾元時報。 我2006年啊，走去德國睇世界盃嘅時候 都派啊， 喺嗰個科隆大教堂。 嗯 ，OK， 哇，算世界第二大教堂。 应该是天主教的教堂嚟嘅，如果冇记错。 系啊，全世界第二大啊。 系，因为我见到圣母像嘛。 系咪最大？系咪呢一个咩啊？ 门口咧就系呢个法轮功 啊， 就系有一张好似床咁。 有游客嘅地方就有法轮功噶啦。 咁咧就侧边咧就有啲即系着住即系好似啲医生啊嗰啲咁嘅手术嗰啲咁，就玩呢个活摘器官嗰个行为艺术。 系啊， 我觉得佢劲在于咩？ 系好犀利。 我翻到香港行人专用区旺角 游礼啊！ 一樣，哇！你好勁喎，你幾 systematic 啊？ 好犀利！ 哇，大佬你全球化喎、啊，真係 根本上 你嘅產品啊，真係好似 iPhone 我哋咁樣喎、啊，大佬。 唔係啊， 你喺美國買嗰嚿又 係 咁。 唔係法輪功就好似麥記咁啊，佢係有個咧，即係特許經營權啊，周圍咧佢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大佬。即係呢啲嘢， 好勁喎，大佬。 啊， 即係我已經去到科隆嘅時候，覺得哇，你係咪真係特別表演俾啲鬼佬睇嘅咧？咁樣係嘛？系咪？因为嗰阵时啱踢紧世界杯嘛，咁、即系总有机会，即系撞到我哋全世界好多人走去涌去噶啦。即系呢个你系玩翻老共转头嘛，即系抹黑佢啊嘛。OK， 喺全世界抹黑佢啊嘛。啊，我翻到去旺角，吓、啊、一样屌，做翻同样嘅行为艺术、啊，姿势差唔多、啊，大佬。喂，我讲咧，你掂、啊？我哋有呢個國際化喎、啊，大佬。 同埋佢， 同埋好 systematic 喎、 啊。同埋好多位，佢佔好大位置喺度搞圖片展啊嘛，大佬啊。 咪你諗下，七一遊行佢行隊尾咧。 咪所以佢後期佢咁樣搞佢咧，係有原因嘅。 咁梗係啦， 唔係代表合理啊，係有原因地咧，係喐 Q 佢噶。 唔係即係嗱，所以呢個講翻轉頭就係大灣區呢樣嘢咧，就嗱其實喺老共眼中咧，就唔係我影響你，就你影響我噶啦。即係呢個河水與井水之間嘅必然關係。 嗱，頭先你唔認同啫，我覺得佢係真係有信心，我食硬你嘅，佢食硬你啊！我覺得，即係你唔同意就係因為我自然嘅反應，我都會好似你咁就係、是，哎呦你又想啊咁樣。但係慢慢滲下滲下，喂老共搞組織係最醒噶嘛，搞控制。喂，而家佢先，喂，佢真係馬克思主義者啊，大佬，佢覺得下層建築、經濟基礎先至係最關鍵嘅。你班友仔見錢開眼嘅人，又係死啲香港人，點啊？我先喐咗你下層建築，自然你嘅上層建築、你嘅意識形態啊、你嘅信仰啊，就會跟住佢走噶啦。 所以你見到 你點解香港咁多社會精英，即係除咗係俾佢滲透嘅之外？亦都係因為俾佢同化之外，有多係因為嗰個下層建築咧，真係因為你已經全部嘅錢 是嚟自佢啦嘛。 我睇梁君彦就知噶啦，佢梁君彦嘅命根咪就系佢惠州嗰间针织厂咯， 其实走唔甩。我听啲人讲话好霉下嘅啫，系真系唔好掂嘅啫， 唔掂先走去做立法会议员啫嘛。 香港系 咁噶， 掂嘅商人系唔靠政治揾食 嘅。嗱、啊，即系呢个咧，你就见到大湾区嘅纲要咧，点解乜鸠嘢都要交流？交流到连幼稚园学生都要交流，点解要？同香港嘅教師講，你哋可以選擇翻大陸教書。我做乜撚嘢無撚端端翻大陸教書？教值得一個？喂，邊個人會想教兩份教值嘅大佬啊？即係我自己教緊一間學校就即係正常嘅教書嘅學嘅教師嚟講，就諗住終身效忠嗰間學校㗎啦，係咪多數都係咁樣㗎啦？ 咁係咪多咗好多錢先翻大陸？ 你就算係社工做乜嘢互認啫？社工是服是扎根于个社区的嘛，为什么互认，为什么无论端都要回大湾区啫？ 唔係你搞清 楚件事係 make sense 噶嘛？ 你搞清楚件事先。 唔係佢 make sense 或者搞清楚嗰件事咧，我估你都係想講呢樣嘢。佢其實就係想幫我哋輸入外勞啫嘛。喂，你用翻輸入外勞嘅概念咪得噶啦？ 你嗰個就純真咗啲啦。 唔係佢輸入嚟我哋度啊。喂，你咁貴啊？你四五萬蚊人工個月啊！你做教師，我得揾啲萬零二萬嘅俾你輸入外勞嘛？嗰陣時候我哋嗰陣時候笑呢、這個輸入外勞嘅政策都係咁噶。如果你真係要揾最叻嘅人嚟教我哋僆仔，嚟體育咁講，我記得嗰陣時候啊大舊佬噏嘅，咁你應該輸入呢個嘅內地嘅體育教師喎、 啊。 喂。 啊 佢大佬好多係奧運選手嚟嘅喎，或者係個省裏面啊，係攞金牌嘅，喂唔勁過你香港嗰啲教體育嗰啲鳩流流嗰啲。 成件事咧，你話大灣區咧，如果對於嗰啲小市民嚟講嘅，八個字可以概括嘅，就係、是、輸入外勞就輸出廢佬，係嘛？嗱咁啊最完美啦，係嘛？對於即係呢一個 同埋廉價嘅 啊， 廉價嗱咁佢真係成個計劃咧，就真係可以咧由呢、這個。經濟的層面到社會的層面都完全跟你融合兼，其實就是滲透。OK， 滲透 教普通話一定是他最好啦，唔通我哋啊？阿屌你真係 點啊！同埋咧，輸出廢腦嗰樣好緊要啊，因為即係你林鄭嗰啲咧，點解遲遲都唔搞呢啲咁樣嘅即係老人福利啊咁啊？就係驚佢搞咗啲老人福利之後咧，就唔肯走啊！所以我一定要係即係。靠大灣區啦，嚟解決我啲老人福利問題啊！我寧願嗰啲護士。 咁、哦、你呢個陰謀論都 唔係事實係咁樣嘅。 事實就係咁啊！ 廣州啊，一蚊坐車老人家。 我想話同意啊， 係 啊，所以係噶。喂，根本上你對於資本家嚟講，佢哋唔講政治嘅，就係輸入外勞，但係可以輸出廢老啊，最好啦。但係同時間佢哋驚嗰樣嘢咧，就係、是、喂，你嗰個國際地位仲存唔存在先？同埋驚嗰樣嘢咧，喺大陸營商嗰啲廠家。喂， 我最近咧 追税啊，嗰啲乜嘢啊？ 我最近咧，咪就系因为呢一个嘅大湾区嘅问题咧，睇咗几篇，由黄于占啊、雷鼎明啊，到嗰啲咩宋恩明啊，即系以前我哋香港嗰啲都几出名嘅经济学者。就算其中一个，我唔记得系咪宋恩明，佢都话咧，其实你最大嘅问题系咩咧？香港嘅即系金融制度，我哋嘅所谓嘅资金嘅自由流动系唔需要靠你嘅，唔需要靠你嘅。因為點解咧？即係香港大把 capital injection 喺外國，係咪？因為如果你呢個地方係一個好投資嘅地方，嗰個人嘅問題在於咩咧？佢話你係會即係沖散咗我哋嗰個 quality， 而我哋嘅 quality 都唔緊要啦。個問題就係你 back up 唔到啊！你成個 public policy 咧係撐唔到落去啊！所以佢而家估話，佢就話你講社工啊、教師嗰啲咁。咁總有人叻過你㗎係嘛？呢、這個世界，你唔好以為你自己真係頂尖先得㗎。正如頭先我舉個例子，咁咪咁體育教師佢就已經可以替代你㗎咯喎。普通話教師都可以替代你㗎咯、 啊。做咩？ 數學啊，佢哋都好掂㗎噃。 做咩要體育教師啊？我咁多人教亞運嘅，教奧運嘅係嘛？咁點教練係咪？ 唔係咁，我咪教你體操都掂啦啩？羽毛球得啦啩？乒乓球得啦啩？ 唔好话教体操教好多，即系唔小心教伤残噶，因为好 Q 严噶佢哋教。 喂，唔系、啊，即系去到呢一个状况咧，就又要去翻第一节咧，讲胡志伟呢一个人噶咯噃？点解咁样讲咧？就系话喂呢个人应该系会睇到呢一个问题噶，而呢一个问题咧就系、是、 我认识佢，加插呢句先，我认识佢嘅，佢真系纯粹一个。 以為自己識嘅右派經濟學者。 O、okay, K， 其實民主黨好多呢啲人， 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喂，佢應該係會睇到自己嗰個議席嘅根基喺邊一度嘅。喂，頭先你係講緊啊嘛，教師啊嘛，醫生啊嘛，社工啊嘛。喂，佢哋走落嚟平啊平過你，質素好過你，更重要嗰樣嘢。 我唔知係咪好過你啊？ 假設啦，假設啦，嚇，假設係啦。咁 O K， 我就當佢係更重要嗰樣嘢，佢哋唔係絕對唔會投民主派噶嘛。因为佢落得嚟嘅时候，某程度上佢接受大陆嗰套教育，可最少头个三四年。 我觉得未必。如果民主党有另外一个 mission 或者 vision， 觉得我能够喺呢个过程里边去反渗透翻佢哋嘅咧，咁都仲好啲。嗱，我唯一赞成大湾区就系咁嘅咋。 啊，佢哋有 嗱，你我哋大家系咪咁嘅意志先？我有冇咁嘅能力先？ 关键就喺呢度啦。我就觉得佢哋冇。 你可唔可以输出革命先？ 嗯。 嗱，佢嚟到嘅，你跟我搵食嘅，唔系你利用我呢个地方嚟搵食嘅嘛？咁你应该对抗共产党，即系好似我哋嘅年代，唔系我哋嘅年代，即系我嘅在上一个年代。 讲啊， 涌嚟香港嗰啲人咁啊， 你就系讲颜色革命啊嘛呢样嘢。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以你讲紧嗰班人可以俾你咁反渗透嘅原因系在于，当年唔系啊，当年嘅中国真系好差啊嘛，你要揾张厕纸搵屎都难啊嘛。但今时今日嘅中国同埋香港，喂，其实嗰个生活質素嗰个距离，喂，即系未接，即系都有段距离啦。但系问题已经相对贴近噶啦嘛， 好贴近噶啦。 系啊， 即系你唔好攞佢嗰啲人均生产总值嚟做指标，你应该攞埋佢嘅生活水平嚟做指标啊嘛。 咪咯， 嗱， 即系佢搵10,000蚊，同我哋搵嘅10,000蚊 唔同噶。 喂，佢好好使噶喎，大哥，我哋唔系几好使嘅啫噃。 唔系，即系喺咁嘅状况底下，佢哋落到嚟，喂，佢哋可能加入嘅机构系咩咧？即系例如施君龙嗰啲咁嘅新家园协会嗰一扎。喂，咁佢喂自然就有一个组织喺度噶咯噃。 唔系，所以咧，话说回来，如果你真系反对派嘅话，你真系迫于无奈，俾阿爷即系揸住春袋，所以一定要支持呢个计划嘅话，你除非有我头先嗰啲即系痴心妄想嘅 mission 或者 vision 嘅咋，先讲得通嘅咋。就话第一，唔紧要啦，我哋借呢个机会建立广东国嚟咁样，咁又唔同喎，系咪？喂，嗰度嗰扎我见到啦，我睇到嗰啲名啦，嗰啲地方。咩廣州啊、東莞啊嗰扎，喂，全部都係其實廣東話地方。嗱，除非你想咁，係嘛？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哋反滲透佢，我哋輸出革命，啊，影響翻中國轉頭，肯定唔得啦。我噏下嘅咋，我。 你問下支聯會幾多？ 我噏下 possibilities 嘅咋。 幾多大陸工作師再講啦，真係。 我都話你諗到嘅嘢，老共一定諗到。而因為點解？ 佢就係唔怕你咯。 而佢點解一早諗到咧？因為嗰樣嘢係關乎佢生死存亡之秋。咁咧，即係我哋最擔心一樣嘢咧，佢而家呢一個叫融合時間表咧，其實中間我哋唔好忽視一個時間表，就係2020呢一年。2021年咧，其實咧，老共一早已經講咗，就係話呢一個社會信用系統要全面實施嘅，呢個係。社會信用系統其實就是一件，即係喂，你而家你搞嗰啲咩？即係點解要搞呢個電子支付啊？點解搞呢啲嘢啊？你所有嘢都喺網上面搞啊！有好多嘢咧，你已經再冇私隱啊！佢全部都知道曬啊！咁其實嗰樣嘢咧，佢知道曬你所有嘢之後咧，即係我哋成日講啊，老共近年啦，即係你都聽成日聽細良講嗰樣嘢叫鋭實力啦。即系锐实力也者啦，其实我将佢归纳做八字真言啦。即系第一样嘢，第一个就系佢可以呢个佢可以啦，即系投其所好，恐其所惧，任何人都得，因为佢知道你所有嘢，系嘛？即系如果知道你所有嘢，知道你即系惊乜嘢嘅话咧，佢就可以微观地控制你。而最大嗰样嘢就系佢可以做到系无孔不入啊嘛，系嘛？即系如果你呢个人有咩异样，吓，突然间咧，你成日走上街示威嘅话咧，佢会有人拍下你，咁唔需要揾你嘅老细系边个？喂，大佬，佢已经知道你晒你所有嘢，系嘛？即系佢呢啲维稳咧，佢可以做得好叻嘅。如果你同大湾区咧全面融合嘅话咧，即系适用于喺大陆嗰套叫社会信用系统咧，亦都同样适合于香港人。咁所以咧，你香港人自由咧，其实就等于就咁样被融合咗啦。其实就系， 嗯。 咪同埋客观嚟讲，呢一个咁嘅大湾区 project， 只不过系回复紧明朝海禁嗰种咁嘅做法啫嘛。即系佢揾唔到方法去到将东南沿海嗰班咁嘅即系海外基金抽水，咁咪直接打出嚟咯，直接吞并你嘅资产咯。 啊！咁所以其實你講真，點解你嗰種交流係要無孔不入啊？任何界別都唔可以放過啫。其實就第一樣嘢，佢喺經濟上面又好啊，即係結構上又好，要你互相依存咯。即係如果點解每間學校都有姊妹學校啫？我覺得你唔聽話，佢就掟你翻大陸教咯，係咪先？另一間姊妹學校教咯，點解要 pairing 啫？唔明白嘅，一般嚟讲，你好奇怪，你美国会唔会喺唔同嘅州里边有间姊妹学校嘅？你唔会嘅、哦，姊咩妹啫？系咪先？即系所谓交流嘢，就你学有所成先有嘢同人交流噶嘛？你学无所成，你都仲喺基础教育阶段，你仲交咩流啫？ 不过我头先咧，阿龙咧，即系整嗰段 吓。 英文咧，真係笑到你碌地啊！ 哦，你講緊立法會咁嘅英文， 立法會嘅嗰段英文，我以為係大灣區英文嚟嘅添。 唔係啊，係英嗰段嘅係咩咧？立法阿毛孟靜 post 出嚟嘅，咁就係話你立法會入邊就有呢、這、一個大討論大灣區嘅文件，咁佢第一段咧就已經係嗰啲。黨八股式嘅英文真係不知道是哪門子的英文啦。 咁佢批評嘅重點喺邊度先？ 哦，冇啊，佢純粹喺度講緊，先唔好講個政策本身，份文件已經睇到你眼突啦。 OK， 咁我哋示範一段嚟睇啦，不如好嘛？ 哦，好啊。 Section One 就係叫做 Guiding Ideology。OK， 即係唔係需要表英文啦。老實講，嗱個電話裏邊咁長呢一段嘅英文咧。完全是冇 full stop 嘅。 嗯 ，OK， 讀一兩句就知噶啦。第一，因為我而家都開始老化，所以唔係睇到清楚啊，讀錯唔好怪我。To fully appl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a new era and the spirit of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ordin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ve-spear integrated plan and the four-point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fully and faithfully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under which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govern Hong Kong. 哇，大佬，我讀少少啫嚇。哎呀 ，thank you 啦。 系啦，呢度成段嘢咧係一句嚟嘅，大家睇清楚係冇 full stop 嘅 嚇。啊，即係一。第一段英文是有五行字，而五行字里边， 我系读到边个位啊？我系读到 under which the people Hong Kong governing， 其实应该系govern 都得嘅 ，govern Hong Kong， 即系第五行嘅我都系读。 我怀疑呢段嘢其实系揾 AI 译嘅，因为而家咧， 唔系，但系佢又冇乜错啲 grammar， 我又觉得 啦，即系 用字都准嘅。 而家好似有 Elon Musk 啊，即系呢一个， 但系冇理由你唔 full stop 噶嘛，系嘛？ 搞 Tesla 条友啊，即系佢哋自己即系搞基金嘅样。佢已經話即係研究到一套 AI 寫作系統啊嘛，係嘛？ 黨八股 mentality， 即係你呢啲你揾人搞唔到㗎，人係做唔到㗎呢啲嘢係，即係你揾只能夠揾機械人搞㗎，大佬啊！ 即係例如話中譯嘅話，就係話為咗實踐呢個習近平嘅社會具有中國特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係嘛，同埋貫徹實行呢一個嘅十九。大嘅精神，咁所以咧，我哋要實踐呢一個嘅五年，係嘛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係咩啊？ 唔係五位一體啊！ 哦，五位一體係啊！屌，嗰個肉麻到有趣嗰、那個， 係 跟住個四咩啊？ 四 咩四樣全面嘅戰略啊，咁上下嘢啦，係嘛？喂，大佬， 四個全面，係、 哎、四個全面，屌大佬真係。冇喺我哋香港玩呢啲嘢啦。 唔係咁，所以而家咪話即係福布斯 上立法會討論嘅喎呢啲嘢。 福布斯咧就對呢一個大灣區呢個規劃啦，即係有個憂慮喺度。其中一個憂慮，佢有六點憂慮，其中一個憂慮咪就係話你英文會差咗咯。 我唔使啦，已經係 已經差咗啦，其實係。 Suppose 香港政府係全香港英文最好嘅機構嚟嘅，而佢寫呢啲咁嘅英文。 唔係佢本來嗰啲用嗱老實講，實不相瞞，即係我未必同意曬阿毛依依個講法。佢係冇乜 full stop 啫， 嗯， 同埋佢唔應該係拆咗一段段， 嗯， 唔係佢用字係準噶，冇乜問題啊！頭先我譯嗰幾句，因為我冇睇曬啊，大佬我都冇心機睇啦，戇居啊呢啲咁嘅黨掛本過嚟做宣傳嘅嘢，係咪？佢冇乜錯喎，佢嗱你英文最重要就係你個 use of words 啊嘛， 嗯， 准啦，系嘛？虽然你觉得佢唔系一睇嗰啲系肉麻当有趣啫，系咪？即系戆居啫，大佬，你话你劲过而家劲过天主教同基督教喎，大哥。喂，我哋都系讲三位一体啫，系嘛？即系因父及子及圣神啊嘛，系嘛？就是、三位 圣父、圣子、圣神、 圣灵。 吓，圣灵嘅基督教嘅翻译嚟嘅啫，咁我哋叫圣神噶嘛，系咪？哇，你劲过人、啊，你照译翻做英文、啊，系嘛？嗰句叫咩啊 ？Five 乜春话 ？Five spheres in the greater plan。 in the greater plan 呢个唔系一体系嘛？ 系呢个咪五为一体咯，五个位置系啦，夹埋综合成为一体。 哦 ，OK。咁又唔係亦都好準喎，如果咁就， 唉，多 Q 嘅，唉，好，休息一陣， 當笑話講下啫嚇。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